我 Savior 摩托區第106集。 Took my love and now you're gone. Since I fell for you, love brings such misery and pain. 主持人 Felix， 上个礼拜咧，因为技术问题咧，情人节嗰集就结果系出唔到街，咁亦都冇时间再翻录，所以就跳咗一个礼拜啦。各位真系唔好意思，今个礼拜咧就坦白讲真系有啲忙，亦都比较赶啊，咁所以咧闲话就休提啦。头先播过嘅系 Sylvia Bennett 嘅《Since I Fell for You》，咁跟住我会播嘅系 Miranda Fertz 嘅《Fairy Tale》，请大家欣赏。 Told me one day my winter melts away. Everything undone wither and decay. Moss beneath the sun, and with a touch of rain on our skin, misty dewdrops in our eyes. Mother Nature longs to be in rituals of cool reprise. Golden 嘅夏之咩，咁夏之咩呢个当然系日文嚟啦，咁系其实如果译翻做中文的话，应该系最初啊，初啊，即系就咁单字初一、初二、初三嗰个初啦。咁系一首我都几中意嘅歌，即系比较 New Age 啲嘅。虽然佢自己 brand 自己系一个 world 嘅 genre 啦 ，world 即系世界音乐歌类咁样，但系我自己觉得佢 New Age 嘅感觉比较强啲。咁就今晚就介紹俾大家聽一下啦。咁其實今晚嘅節目咧，都係有少少，即係你話今集揀歌會係有啲特別，就係我自己特登係揀曬全部女仔嘅組合啦。無論係女歌手好，定係個組合係女主音都好啦。咁另外就係今集係全部起用 Aria Publicity 嗰邊嘅歌手嘅咁。其實近排少用咗佢哋，雖然一直都有間唔中一個半個咁啦。當然 Sylvia Benelli 我用得最多啦，因為我都係嗰句啦，我有佢隻 CD， 咁所以唔播就冇著數啦。咁所以都會播多少少，但係其他嘅歌手我比較播得比較少，咁所以就希望去變一變咯，即係淨係 PMN 有時好悶啊，即係。PMN 我通常有一扎固定的歌手會播，但是新的又坦白說他們 多 material 入嚟，但係多得嚟咧係好亂，好難 search、background information 亦都唔係真係你有得咁好。用慣咗就 OK， 但係而有時都比較難用。咁所以Array Publicity 嗰邊嘅 interface 就比較好少少啦，咁用起上嚟又方便啲。咁佢歌手亦都有，雖然佢喺 jazz 嗰邊個 representation 就比較弱啲，pop 啊 rock 啊會比較多，咁但係整體嚟講我都覺得幾 OK 啦，咁所以就會繼續使用嘅。跟住我想播嘅咧就係 Deep Six Holiday 嘅 It's Not Me， 咁啊希望大家會中意啊。 to stop believing. Don't ever rest without me in place. Don't ever grow old without me. And I'm needing your shoulder, crying my last tear. It's you 啱听过嘅咧系 Donna Lewis 嘅 Don't Ever。咁 Donna Lewis 咧，如果唔做 research 咧，可能都唔知道原来佢喺90年代系比较都几出名嘅，亦都有唱过一啲唱呢个电影嘅配乐啊，成嘅。咁但系近年就似乎静咗落嚟。咁但系希望我其实某程度上希望多一啲呢类型咁嘅 artist， 即系譬如阿 Sir 系 mainstream 嘅，咁会走去揾一啲可以 positive 到嘅媒介去尝试去放佢哋嘅新歌出嚟咯。因为坦白讲，旧歌好难讲噶啦，而家都好难揾得到有机会可以 positive 得到一啲旧歌出嚟。本地嘅唔讲啦，外国嘅都唔见得容易啦。即系我以前都同大家讲过，好几个我都几中意嘅 artist 系基本上系需要不停咁样去同唱片公司去争，先至有机会可以攞得翻啲版权翻嚟自己手上，然后跟住尝试去 positive。但系唔系个个成功，而大部分都失敗咯。咁好坦白講，有呢類型嘅 mainstream artist 可以喺佢哋嘅新碟抌出嚟嗰陣時候，就已經係將部分歌係變咗 positive， 甚至全部係 positive 的話咧，係一件即係對我哋嚟講，同埋對佢哋嘅聽眾嚟講，都係一件好事咯。咁所以希望呢個 trend 會繼續持續落去啦。咁就大家會有多啲耳福啦。跟住为大家送上今晚最后一首歌，就是 Josephine 的 I Think of You。 这首歌呢是在Josephine 这位女歌手的最近期的一首大碟 Unfinished Life 里面的其中一首歌曲啦。 咁佢呢位女歌手係因為係一個法國人嚟嘅，咁佢係十零歲嗰陣時就走咗去加拿大度發展佢嘅音樂事業啦。咁跟住而家就其實移居咗去美國，咁就喺美國發展嘅。咁佢嘅歌如果淨係聽呢一隻嚟講啦，因為我其他啲我未有機會聽啦。咁但係個基本嘅 element 就係、是。法文的 element 加英文的 element 同埋一啲好優美嘅旋律咯，咁希望大家會中意啦。咁喺臨走之前就再話翻俾你聽點樣聯絡我啦。我嘅 email address 係 psmsal@gmail.com， 我嘅 website 係 psmsal.com。咁啊，嚟留言或者嚟同我傾偈都好，都冇問題嘅。咁啊，下星期再見啦，拜拜。 Je pense souvent à toi. Je me demande ce que tu fais là-bas. J'imagine ton sourire. Je me rappelle ton aura. J'aimerais rire avec toi parfois. I think of you. Est-ce que tu penses à moi ce soir?J'imagine ton sourire, je me rappelle